花园手牵手爱过整个冬天，每只蝴蝶为了飞，为了翩翩起舞，先做一个圈。最美海岸线总是要很蜿蜒，才足够让人往返流连。你的身边要不是比天边还要远，拥挤怎么出现？当你终于走到我的面前，完成所有的画面，就算哭了三天，唱过一遍，只剩喜悦。只有我了解这幸福感觉，每个值得去付出一切。能够遇见你，认识你，喜欢你，爱上你，感谢我每滴眼泪。 前行，不说回头。行歌在草长莺飞的季节里喃喃低唱，走过人潮汹涌，忽然止步，怎么热烈时已不倦，待一步回望阑珊处，从前轻狂绕过时光，失去前赴往然的意义。无论你懂得与否，不能回头。从哪儿来，要往哪儿去，曾听爱的人说起，